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470集，冒充。正在这时，楼梯上脚步声响，随后一个白衣人出现在了众人视野里。看到白衣，联想到刚才展昭说起白玉堂，众人都下意识的张望。只是走上楼的人并非白玉堂，这里的江湖人未必个个都见过白玉堂。为何如此确定？理由很简单，白玉堂除了威名远扬之外，还美名远扬，谁不知道他是数一数二的美男子。可眼前上楼这位长得不止不好看，还挺难看的。展昭瞄了一眼，突然发现那人身上穿的那件白衣服，白玉堂好像也有一件类似款式的，莫名就不爽了，撇撇嘴嘟囔了一句， 不要乱穿白的。 陆天寒就听展昭突然嘀咕了一句，有些不解，殊不知展昭可能看白玉堂穿白衣看习惯了，别人穿着白衣他总觉得奇奇怪怪的。上楼的那个江湖人昂首挺胸，似乎还挺气派，手中拿着把长长的古剑，身后跟着两个随从，众人一时间拿捏不准他的身份。远处看热闹的殷侯问按着自己的吴沙和天尊， 谁呀？ 吴沙和天尊都摇头。殷侯甩了甩胳膊，坐起来盘着腿，耐着性子接着看。这时就看到白玉堂快步从巷子里出来了，但刚走到巷子口又被扑出来的陆灵儿熊抱住拖回去。白玉堂气得都说不上话来了，但这个是亲姑姑，打又打不得，骂也骂不得，他又傻乎乎的，道理也讲不通。吴沙有些同情地看了看没法脱身的白玉堂，回头看天尊， 你要不要去救救你徒弟啊？ 别，他不去比较好玩。 殷侯抬头斜了天尊一眼，天尊伸手敲了敲他脑门， 哎，让老陆和小展增进一下感情嘛，机会难得呀。 殷侯憋气儿，不过这会儿他扫到了那个白衣人背着的手中拿着的那把古剑，微微皱了皱眉， 你们看到他手里的剑了没？ 哎，有些眼熟啊， 在哪儿见过呢？ 殷侯望天伸手指了指自己，天尊和吴沙一愣，随后一拍手，这不是殷侯的宝剑山海剑吗？ 你的剑怎么在他那儿？ 是假的，山海剑哪有那么短。 天尊和吴沙对视了一眼，拿着假的山海剑。而此时酒楼里，展昭也盯着那人手中的剑看了起来。 这么多江湖人啊，果然百年封县的日子就是不同啊。 说着他溜溜达达到了一旁的桌边坐下，在他身后跟上来的两个随从，一个是穿着一身红色长裙的女子，四十来岁的样子，长得还可以，另一个是个四十多岁鬓鬓歪歪的书生，拿着一把扇子，铁扇和病书生平时拿着的那把有些像。陆天寒下意识地看了展昭一眼，果然就见展昭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这三人的到来成功引起了酒楼内众人的注意，这些江湖人啊，大多是见过世面的，不过对于魔功也是听闻却未见过。一看到那年轻人手里的山海剑，还有那类似传说中红九娘和病书生的两个随从，众人脑袋里那根弦也崩了起来。倒是姚子陵觉得有些诧异，他曾经见过殷侯和红九娘，当时他们是有事情来了一趟天山，找正好在天山附近游玩的天尊，他也只是远远看了一眼，但记忆中红九娘美的九天玄女下凡一般，哪有这么普通。 阁下手中的剑， 这时，玄慧忍不住问了一声。那白衣年轻人嘴角微微一挑，淡淡一笑。 好，我替我外公来会会老朋友。 展昭眼皮子就是一抖，众人默默对视，今天好多外公啊。 阁下尊姓大名，外公是何人？ 姓殷，殷侯是我外公。 他的话一出口，酒楼里片刻沉默之后立即一片哗然。也幸亏有这片嘈杂声，对面蹦起来飙脏话的殷侯被天尊和无杀死死抱住的动静才没被这边众人发现。殷侯边挣扎边踹两人。 你俩给我撒手，我外孙哪有那么丑啊。 哎，别去打岔呀，不然没好戏看了。 殷侯此时处境和白玉堂差不多，好像被一八爪鱼给缠住了，就是脱不开身。与酒楼中众人的惊骇相比，陆天寒知道这小子是假冒的，殷侯家亲外孙就在旁边坐着。想到这儿，陆天寒悄悄瞧了展昭一眼，展昭正尽量控制情绪。 喂。 展昭抬眼瞧他，陆天寒接收到他目光吓一跳。 哦呦，炸毛了。 此时的展护卫在想什么呢？展护卫这会儿莫名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感觉胸中有一万只小四子骑着一万只小羊驼狂奔而过，小四子嘴里还在喊，哪个混蛋冒充我。上了楼的白衣青年人自称姓殷，而魔宫公主百年前叱咤武林让江湖人闻之而色变的老魔头殷侯就是他的外公。这人当然是假冒的，因为殷侯就在对面屋顶呢，他可不记得有这么个外孙，并且殷侯真正的外孙展昭就在这儿坐着呢，磨牙的声音都听见了。原本打算走了的陆天寒又默默坐回去了。伙计本来屁颠颠来收银子，心说这大爷真阔气，不料又坐回去了。正犹豫，就听陆天寒开口， 来一锅雪蛤银耳汤下火用的。 好嘞。 伙计收了银子，乐呵呵去让厨房做甜品了。此时的酒楼里众人早就炸开锅了，魔宫对于江湖来说等于是一种禁忌，同时也是一处神坛。殷侯这个唯一能和天尊打成平手的世外高人隐退江湖太多年，他当年为何突然隐退无人得知，而当年最大的门派可以说是江湖最强大的存在天魔宫也随着殷侯一起消失了接近50年。这突然冒出来的后辈竟然是殷侯的外孙，如果是真的那不用问呢，江湖必定掀起一阵新的狂风骤雨。人们议论纷纷， 他是殷侯的外孙， 魔宫隐退江湖那么多年，莫非准备重出江湖？ 会不会是假冒的？ 可他拿的的确是山海剑，而且你们看，那是红九娘和吴一霍吧。 陆天寒端着杯子看展昭，此时展昭除了不爽之外还有疑惑， 为什么会有人冒充魔宫后人呢？魔宫可以说是江湖公敌，冒充这身份有什么图谋？ 同样不解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姚子陵，另一个是玉木池。姚子陵之前说过了，他见过殷侯和红九娘的，这红九娘明显是假的。而玉木池则是因为听师父贺童讲起过殷侯，贺童说殷侯不止功夫很好，而且相貌也很好，还提起过殷侯的媳妇是个大美人，没理由俊男配美女生下的是个丑娃呀，就算隔了一辈儿，也不至于变化那么大吧。有江湖人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觉得可疑。 你说你姓殷，为何外孙随着外公姓？ 我叫殷明月，我爹是入赘。 陆天寒正喝他的大麦茶呢，一口呛住，悄悄看了展昭一眼，果然 脸都黑了。 哎呀，你别胡说八道呀，我爹可大男人了，你说他入赘，他跟你拼了，你信不？ 对面的屋顶上，天尊和吴沙抱着胳膊八卦。 你女婿是入赘的呀？ 你俩也跟他一样傻缺呀、啊、如果是入赘的，我乖孙就不叫展昭，叫阴昭了。 天尊和吴沙扬起脸想了想，阴昭，阴昭。想到这里，两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阴侯这个气呀、啊、这叫什么事儿？ 阴侯有个女儿吗？ 江湖人彼此交头接耳，大多没听说过阴侯有子嗣。当年阴侯退出江湖就是因为女儿出生，阴兰慈早早退出江湖也是不想总隐姓埋名顾忌身份，要着老婶子江湖名声干嘛，搞得亲爹都没法认。 阴侯当年有成家立室？ 江湖人也是人，众人此时骨子里八卦之血沸腾，都感觉自己打听到了某一段江湖秘闻，好奇的不得了。见众人又好奇又怀疑，那个阴明月还挺大方，端着杯茶慢条斯理的开口： 我外公当年偶遇西域大夏国的明月公主，一见倾心，不惜为她退出江湖。我自小在魔宫长大，甚少过问江湖事。 众人更好奇了，大夏国明月公主。展昭皱着眉头坐在那儿听。关于自己的外婆，展昭甚少听人提起，他只知道外公非常疼爱并且思念外婆，他看过外婆的画像，也听他娘提起过他的容貌很像外婆。展昭并未听过自家外婆是什么大夏国的明月公主，他以前也偷偷问过红九娘。 红姨，我外婆是什么样的人啊？ 昭昭啊，你不止长相，性子也随你外婆呢。你外婆是你外公捡到的宝贝。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哦， 晴儿，你怎么了？ 小梁子。 哎，我在。 爹爹最近好累哦。 哦，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 这么一说，确实，干爹都串了好多个场子了。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小梁子，你帮帮我吧。 没问题，要我做什么？ 不会很麻烦的，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 好，了解。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我是萧良，如果你喜欢我和景儿，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